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我的故事讲到一半，坐在对面的希拉里瞪大了眼睛，摇了摇头。他显然感到触目惊心，同时又被这故事所深深的吸引。这种反应和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的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然后那个牙医还主动帮他联系了做流产手术的人，他甚至连去往黑诊所的车都已经安排好了。直到最后关头，他实在憋不住，把整件事情告诉给了一位亚特兰大的社会名流。这个人他当时在他们家里做事，得知真相之后，这个人勃然大怒，驱车赶到牙医诊所，冲着医生的鼻梁狠狠地砸了一拳，又写信将事情原委投给了地方报社。可谁想，当地妇女协会却极力想把这个人从镇上赶出去。从那之后，这个人就成为了一名社会活动家。桌子的对面，罗杰挠了挠头，似乎十分的困惑。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不是觉得这个故事不够精彩，只不过…… 说着，罗杰转了转手腕，好像在看手表。 说重点，真。 我的意思是，牙医的故事虽然占用了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但在此过程当中，大家都听得十分入迷，没有人出言打断我。这种事情在编辑部会议上其实并不常见，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的争相发言，就像现在电影里上窜下跳的弹珠那样，噼里啪啦的说不停。而这个故事的卖点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某种共鸣。我们总是关心故事中人性的层面，这个主题是永不过时的。我想除此以外，我们也很在意历史轨道中的岔路口，就是那些如今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却被上一代人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社会习俗。我们都会认为，若是自己身处同样的处境，绝对不会容忍那种事情。可是如今，当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先后离开人世，而他们的故事还有许多未曾诉说时，这样一个关于那个时代的故事将极具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正是作品能够畅销的核心。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故事更打动人呢？让你既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去相信，因为他们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此时 Miki 紧闭的双唇突然呼出了一口气，吹过他的笔端。 很好，我喜欢你这个思路，请你尽快把策划方案看完，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也一起反馈给我。 啊，明白。 我要你在下周例会上把刚才那段话重复一遍。 Miki 在笔记本上动笔如飞，然后会议继续。在会议结束之前，陈述方案的逻辑已经在我心中基本形成。我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以阅读 Miki 的策划资料。之后我还约了个经纪人一块吃午饭，那个人正在附近跟几家出版社约谈策划方案，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即便如此，当我坐下来浏览 Miki 的策划资料的时候，最令我在意的却还是藏在我办公桌里的那份书稿。尽管被锁在了黑暗之中，守护故事的人却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我。在这天之后的时间里，我看了 Miki 的策划资料， 见了经纪人，接了几个电话，然后又向希拉里咨询了一些问题。但是无论我做什么，守护故事的人就好像萦绕在我耳畔的低语，不时地令我为之分神。与此同时，兰德和萨拉的身影也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那样子就像树叶贴在窗户上留下的阴影，时而远时而近，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牢牢抓住了我的注意力。临近下班的时候，我几乎无法集中精力，所有心思都已经飞了过去。然而最后还有一个短会，要把那个二战爱情故事的提案重新过一遍。与其说这是和新上司打好关系的机会，我反倒觉得这更像是某种折磨。5:10，会议终于结束，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刚一进门，便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纸张的霉味儿。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间木屋，和那个小姑娘一起躲在木板底下，小心地听着那群粗野男人的对话。不过这一次我自己的某段记忆也交织在其中。这段往事我直到此时方才突然忆起，躲在某处偷听的滋味，以及为了自由而拼命奔跑的场景。我赤脚踩在石块和灌木丛中，荆棘与树枝拉扯着我的衣服和皮肤，还有青苔的柔软触感，以及最后一缕阳光照在云木石片上折射出的光芒。这时桌面逐渐消失了，我仿佛看见两条裸露的小细腿套在一条玫瑰色的裙子里，旧伤口刚刚结痂，新伤口又开始冒血，一直流到哈尼西清凉的溪水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也许是我刚刚得知母亲离去的那天早晨。是那天吗？我也说不好。关于母亲的许多记忆，我要么早已抛却，要么深埋在心底。母亲离开之后，大人警告我们绝对不能再提起母亲。此外还有一件事儿也唤醒了我的某段记忆，兰德查布里再三思虑的那个又长又拗口的词，摩伦琴人。这段回忆来得十分突然，却异常清晰，像蒙着水雾的镜子被谁用手擦了个干净。我记得祖母曾经咬牙切齿地警告过我，说你要是再敢在干活的时候跑到林子里瞎转悠，Jenny Bass， 我就叫摸了琴人把你抓走算了。说着他还不时晃动着手里的木勺。我清楚那个木勺的用途，不是用来搅拌什么好吃的东西，那是他用来打人的。祖母还说摸了琴人会趁着夜色过来抓你，你该庆幸有祖母一直帮我祈祷，把他们给赶跑了。他们总在夜里出没，寻找灵魂腐蚀的坏人，比如你的母亲那样的。他们会把他的灵魂交给魔鬼，让他永远无法走上正道。哼，我恨你，老太婆。想起祖母曾经的样子，我不禁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这是一个成年女人的声音，是现在的我发出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敢说出这种话。我和故事里的兰德·查普林一样，以为摩伦琴人只是凭空捏造的人物，如同站在屋外求助的黑眼少年， 他们会把脸隐藏在宽大的斗篷里。当你同意让他们进屋之后，你才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眼睛，本该是眼睛的位置只是两个空洞的黑眼眶。嬷嬷琳娜还曾信誓旦旦地说，就算我们没被摸论琴人蛊惑到树林里将灵魂掳去，黑眼少年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他还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值得被拯救的，因为我们的妈妈本性如此。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再想起这件事情，没让嬷嬷琳娜和她恶毒的话语闯入到我的生活里。我甚至没工夫去想，像本已在挣扎求生的孩子灌输这种悲惨遭遇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们的妈妈不知去向，爸爸则要求他们将他的每句话都当作最高指令。我坐到办公椅上，打开电脑，在谷歌搜索栏中输入关键词摸论琴人。我按下回车，屏幕上立即跳出了成百上千网页的链接。不像兰德查普林，我只要动动手指就能马上搜到不计其数的相关信息。该名词依照惯例用于称呼美国东南部地区拥有多种族血统且与世隔绝的其中一个群体。过去摸论琴人总被人们视作危险的怪胎，原因便是在于其孤立的特质与奇特的……我自言自语般的读出网页当中的内容。上面写道，这是遥远的传说，还是基因的奥秘？通过 DNA 研究剖析摸论琴人的血统起源，世代以来总有形形色色，有时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故事，围绕着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地区那深色皮肤蓝色眼睛的本土人。它包含一群来自坎布兰峡地区的混血人种。人们通常认为摸论琴人是遭遇海难的葡萄牙或者是土耳其水手出逃的奴隶与当地人通婚产生的后裔，或者源自非洲葡萄牙语船伴一词。但事实上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个名字源自何处，也不清楚摸论琴人的文化根源可能在哪儿。另一条资料则显示，摸论琴人他们从北卡罗莱纳州迁徙至东田纳西州及南弗吉尼亚州，以躲避新晋移民对他们的迫害。或许是1585年消失在罗安诺克岛上那时运不济的殖民者的后代。第一批英国和法国探险家在探索北卡罗莱纳州的山区时，发现了住在房子里的蓝眼睛的当地人。人们都同他们保持距离，因为他们古怪而又诡异，像是被恶魔附了体。如果有谁傻到胆敢跑到摸论琴人的地方去，即便他能毫发无伤地回来，最后也会渐渐地颓萎下去，或者患上什么无人能医的病痛。我不停地点击页面，积极地搜索着种种信息。即便身处走廊尽头这间洞穴般的小办公室里，我依然察觉到了白昼已经结束，夜色正在降临。门外陆续传来了各种声音，关门的声音，胳膊滑进外套的声音，拉上背包和电脑包拉链的声音，还有人们低声打探周末安排的声音。我最喜欢的实习生过来找我了，安德鲁，就是那个亲切但有些轻浮的那一个。他亲切地说，你看今天是周末晚上， 小说部待会儿要到包个酒吧去，现在正好是畅饮时段，我们会一起观看 Nix 队的比赛，是个认识新朋友的好机会。你想过来吗？你可以加入我们，一块喝个烂醉。虽然你并不是小说部的。我想象他们醉成一堆的模样，不禁笑了起来。除了拥有英俊的脸庞和淡蓝色的双眸，这孩子对出版界还持有一种揶揄的幽默态度。那天在午餐室，我们一起等待微波炉加热午餐的时候，这孩子突然告诉我，编辑部会议在他的印象里就像是以这份书稿是否会让我显胖为主题的一场大会。我喜欢安德鲁，不过恐怕并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喜欢。安德鲁是个来自荷华州的小镇青年，他孤身一人在大城市里打拼，远在他乡的小镇青年最想做的通常就是迫不及待地组建自己的家庭，请注意是迫不及待。这是我来到这儿以后才逐渐了解到的。谢谢，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不过真的很感谢你的邀请。可是一味的工作而全无玩乐的话，那样的生活，安德鲁，如果你还没有发现，我也不介意让你知道我这个秘密，那就是我这个人其实挺无趣的。安德鲁冲我温柔的一笑，他家乡的妈妈肯定十分想念这个笑容，他的妈妈应该十分震惊，自己的宝贝儿子竟要远走他乡去追寻梦想。他的妈妈大概每天晚上都会给他打电话，问他吃得好不好，有没有遇见心动的姑娘。从安德鲁的身上可以看出来，他是在温馨而有教养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一直深受家人的宠爱和支持。一时间我甚至有点妒忌他，我多希望他能比现在年长十岁或者十二岁，而且不知为何依然单身，正想找一个合适的姑娘带回家介绍给他温暖的家人。当然这想法是挺傻的，不过即便你十分热爱当前生活的其他方面，内心深处有时还是会本能地向往那样一个温暖的家庭生活，以及不会令人感到束缚的家庭纽带。好吧，安德鲁，也许下周可以。哦，说完我就后悔了，我不该这么说的，不该让这孩子抱有希望。那好，或许下周，好吧。不管怎么样，祝你周末愉快，下周一见。安德鲁有些迟疑地站在门口，似乎还有什么别的话想说。周一见，安德鲁，谢谢你带我适应新环境，我非常感谢。小意思，随时乐意效劳，没得说。如果这孩子真想在这一行里得到认真对待，那就必须学会戒除使用好的、没得说这一类的用词。哼，愿上帝保佑他那脆弱的小心脏吧。安德鲁走了之后，我一时难以决定是要继续搜索相关信息，还是收拾好资料把工作带回家去。至少自己在家里，当我再次翻开守护故事的人的时候，不用再担心会被别人看见。此时地板清扫机的声响从走廊那一头的某个角落传了过来，这也正好帮我做了决定。随着毛刷高速旋转，传动带不时发出拉长的尖啸声，也许是守护故事的人令我产生了这种联想。我觉得这声音

等李万超停下来，已经跑到了郊区了。李万超饿了，走到路边小吃店门口，掏出了一张百元大钞，买了两个包子。他口袋里没有零钱。此时夜色已深，李万超不知该去哪里，只好找到一栋没租出去也没上锁的空屋，躲在了屋子里吃包子。正吃着，三个年轻人手持截断的钢筋围了上来。李万超吓得瑟瑟发抖啊， 就是他，我看到他掏钱了，老实点，把钱都拿出来。 不知是被吓坏了还是心里不愿意，李万超什么动作都没做。一个年轻人上前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低头就去抢他的书包。可惜李万超在论剑里修炼过七八种武术，经常把对手打得丢盔卸甲，回到真实世界连腹肌之力都没有。然而片刻之后，只有在武侠世界里才存在的故事就发生在李万超的面前。 哎，你们又在欺负人。 从三个年轻人身后传来一声大喝，一个30多岁的汉子杀了出来。 你谁呀？少管闲事。 一个青年手拿钢筋冲了上去，朝来人比划着，那人闪电般的伸出左手抢下钢筋，又用右手擒住青年的手拧在背后，然后来人双手握住钢筋的两端架在青年的脖子上，一声大喝，生生地将钢筋扭成了一个环，套在了青年的脖子上。另外两个人被吓住了，来人走到李万超的旁边把他拉起来。这时候两个青年才清醒过来，跑到同伙旁想把钢筋圈从他的脖子上摘下来，这才发现那个环直径很小，正好卡紧脖子无法摘下，又不至于让他呼吸困难。两个青年同伙只好扶着伙伴去附近找汽车维修店的师傅解决问题。 你住哪里啊？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 不，我不想回家，他们根本不关心我。叔叔，你一定是武功高手，您教我武术吧。 好啊，你真想学我的功夫？ 真的。 那你能吃苦吗？ 能，一定能。 这并不是一个成年人遇到离家出走的孩子后该做的事情。可惜以李万超16年的人生经验，还无法看透这一点。病床上躺着一个上身赤裸的男人，头发灰白，皮肤松弛，大腹便便，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眼皮一眨不眨。他并没有死去，然而从未活过。这是一句专供医生实习用的模式教具。不同于服装店里身材妙曼的塑料模特，这个教具被塑成中年男人常见的体型，仅仅外形逼真还不是他最大的优点。教具左胸部埋设着一个模拟心脏，平时静止，如果实习生用正确的手法施以心脏复苏术，他就能恢复跳动。虽然以重要性而论，心脏大于其他的脏器，从结构上看它却很简单，其他脏器都是复杂的化工厂，心脏只是台机械泵。所以人造心脏早早地被发明出来，现在也是唯一使用的人工脏器。轮到王鹏翔做练习了，他站到病床边，双手按上去，一边按一边感叹，这东西做得太逼真了，不仅仅是外观，皮肤肌肉都和按在真人身上的感觉一致，甚至啊，胸腔里还有人造筋膜韧带包裹着心脏，做得这么细致，都是为了让练习者体会师叔时的感觉。毕竟他们不能用真人去练习，甚至当王鹏翔做完动作后，能感觉到模拟心脏腹部的轻微震颤。他离开病床，把位置让给另一个同学， 又回过头盯着这个医疗模型。 老师，我在想用某种手法就能让一个人的心脏复搏，换一种手法会不会让人的心脏停跳？ 你这问题提得很好，好就好在他没有答案，大家可以自由联想。 然后同学们挨个去做练习，并没有什么人和王鹏翔一起来设想问题的答案。以前套上压力传感服后，王鹏翔能在与程序中对练中感觉到对方，如果他用拳打中虚拟的对手，拳背上能感觉到冲击；如果他练习摔跤和擒拿，能够感受到对方手臂的缠绕。但这些感觉模糊不清，父亲和肖阿姨输入终极武术的只是格斗动作的信息，并没有动作对象的信息。击中对方头部是什么感觉呢？撞击对方的胸腹又是什么感觉呢？对于这些呀，压力传感服只能做粗糙的模拟。现在看到这个教具，王鹏翔忽发奇想，如果弄这么个东西练习格斗，是否可以更好地提高动作的技巧呢？但是这样一个教具要买十几万港元，用来摔摔打打实在是太奢侈了。香港大学管理宽松，学生有很多时间自己安排。王鹏翔理化基础扎实，智商超群，书本知识很快就能领悟，空出来的时间就到处寻找教具陈列室、实验室，甚至是解剖台。他专注地看着那些人体标本，设想着各种搏击动作造成的可能结果。有时啊，王鹏翔还利用运动医学知识去研究各种创伤，瘀伤是怎么形成的，内脏出血是怎么回事，骨折如何处理呢？不管老师来自本院还是其他院校，王鹏翔经常拿一些古怪的问题请教他们。好在虽然医学和生理学家都没研究过这些问题，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属于人体科学的范围。 老师，手劈砖头，脚碎木板，头撞砖石，练这些硬功夫对攻击之人是否有帮助？ 我没看过专门的研究结论，不过人体不是砖头瓦块，有相当大的韧性，皮肤、肌肉、脂肪和韧带都有减震作用。你看车祸现场，车子往往会撞得面目全非，里面的人体相对总要完整一些，这是上帝赋予的减震能力。所以即使你能砸烂砖头瓦块，未必能重伤一个人。 是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努力，想把武术提高到科学实证的高度，但他只做了一半功课，那就是记录下武术动作本身，却没有记录这些动作对人体的影响。可这两者并不能分开，没有哪门拳术要求击打对方胸骨，反而很多阴损的格斗术都要求重击对方的裆部。为什么？因为所有武术都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要用它打击一个人而不是一头牛。不熟悉要打击的目标，就不知道打击动作的必要性。当然这并不能怪父亲，但用什么客观手段才能记录打击后的效果呢？没有，根本没有。当然古往今来各种拳谱中都对此有过解说，但那毕竟只是文字。现在我要的是能记录和分析的科学证据，那么我可以来补上父亲没做完的另一半。对，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使命。 有一天，王鹏翔在练功时认为自己的动作速度不快，便去请教原因。老师告诉他，人的肌肉分快肌和慢肌两类，在不同人的身上，快肌慢肌所占比例不同。如果快肌明显多于慢肌，适合搞爆发力强的运动，反过来适合搞耐力要求高的运动。 这位老师带他做了几个测试，结果证明他的快速肌肉比例其实很高。还有一次，王鹏翔参加心理学实验，被一台仪器吸引住了。那台仪器有电视机大小，上面有九个金属孔和一支金属笔。指导老师告诉大家，这叫动作稳定仪，用来测验的动作稳定性，这是各种动作技能的基本因素之一。每人要从大到小用金属笔依次插这些孔，如果笔身碰到孔壁，就会响起警报声。实验过程中以听不到警报声为成功，王鹏翔跃跃欲试，结果第一次就被尖锐的铃声打倒，他绷紧精神反复做了三次才全部过关。王鹏翔抬头看看左右，发现同学都在愁眉苦脸，没有一个人能玩到通关。于是王鹏翔又拿起了金属笔，装着不熟练的样子继续做着练习。后来啊，王鹏翔又分别参加了深度视觉实验、反应时实验、平衡觉实验，这些都让他回到远在西伯利亚荒野里席尔盖使用的那些仪器，论技术水平，眼前这些设备先进好几十年。 老师，如果天天做这些实验，我的深度视觉会不会提高？反应时会不会缩短？平衡能力会不会加强？ 他们也许会有这种功能，但这些都是实验仪器，从来没有被谁拿去用于训练。再说，人们用它能训练什么呢？ 就是他们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平时也不用他们训练。 实验，哈哈，这是实验仪器。如果有人天天练习，从他身上取得的数据就会失去价值。你想，如果我们只研究博尔特，我们能知道普通人平均的奔跑能力吗？ 从来没有。是的，把心理仪器改造成训练手段，是当年阿吉丽娜爷爷的天才想法。他甚至没有活着看到这一设想取得成功。 不断接触这些人体科学，王鹏翔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想法。他找到了老师何志浩。 何老师，如果用现代科学手段来研究传统武术的真伪，这样的课题能不能申报经费？ 你这些真想，如果写文章给媒体发表，给读者增加一下谈资，或许还不错。当成科研课题，可能性很小啊。 为什么？ 我们不同于文科专业，我们的课题要求实证，不是钻到文献堆里引一些文字就行。实验室里那些仪器开一次就几百块，搞坏了还要到德国去修，到美国修，用他们研究什么课题？武术？学院不会同意的。 转眼又到了元旦假期了，王鹏翔飞回大陆，先探望了父母，然后风尘仆仆地来到萧雅玲的家。事先他用电话约了主任，萧雅玲临时有事回不来，让他先进屋等候。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开了门，王鹏翔没见过女孩，不过马上意识到这就是萧阿姨的女儿珊珊。珊珊当然早就知道这位大哥哥。 听说你练过武功？ 嗯。 那咱们比划一下吧，妈妈也教了我一手功夫，估计你不是我对手。 萧阿姨，她能教你武功？ 怎么，你不信？ 信。 女孩比自己小几岁，王鹏翔把她当成了调皮的小妹妹。珊珊倒很认真地拿过了一盒牙签，打开了盖子。 这是要比什么？ 等会儿你数一二三，数到三十我就把牙签扔到桌面上，看谁先把他们的总数点清楚。 好，好。一二三。 三子一落，小女孩把牙签撒到了桌上，王鹏翔赶忙去数，还没等翻滚的牙签全部安稳下来，珊珊就已经报出了数， 十三根。 王鹏翔仔细一点，果然正确。女孩又把牙签一一的拾起，放回了盒子。 还想不想再比？ 好。 珊珊又拿出了一小把牙签， 王鹏翔再一次抱住女孩，在桌上撒开，如此这般试了三次，珊珊每次都迅速地报出了准确的数字。 你这是什么魔术？估计刘谦都不会玩。我知道了，你把牙签拿出来时就数好了。不过好像也不对，我一直盯着你的手。 你不相信这是真功夫？那咱们倒过来，我数一二三，你扔牙签。 于是王鹏翔拿出一小把牙签放在手里，他留个心眼儿，用手指头捏了捏，貌似根本不可能凭触觉就能点清他们的根数。小女孩开始报数，三字一落，王鹏翔把手里的牙签甩到了桌上，赶忙去点，还没等他数到五，小女孩就已经报出了结果，17根。 啊，珊珊，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妈妈教我的功夫，什么原理我也不知道，要去问妈妈了。 一刻钟后，小哑铃带着买好的饭菜回来，正看到王鹏翔用一把巧克力糖块测试珊珊，他还用手机上的秒表记了时间，每次把物体抛洒出去不过一秒钟，珊珊就能点清数字。 珊珊呐，你又在显摆了啊！ 小哑铃笑着把饭菜放到了厨房里，王鹏翔和珊珊围过去，把饭菜盛出来，在桌子上摆好。三个人一边吃，小哑铃一边给王鹏翔解释： 珊珊展示的是一种心理技能，名叫感数。当人面对许多个同类物体时啊，如果一个个去点，这种认知的过程叫做点数。不经过任何点算，直接感知对象的数量，这就叫做感数。其实啊，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使用感数能力。如果院子里站着三个人，谁也不需要扳着手指头去点数，一眼就能报出正确数字。随着对象数量增加，感数的准确性逐渐下降，人们才需要去点数。然而，经过训练，人们可以提高感数的极限。珊珊已经能够对20以内的对象进行准确感数了，每猜必中。 这是什么规律？ 心理学家还不清楚它的机制，可能和模块化认知方式有关。我们看到许多同类物体，不是把它们当成零散的一群，而是下意识地把相近物体看成一组，去感知目标共有几组，这样就加快了计数能力。好了，谜底揭开了，你也可以安心吃饭了。 看来小哑铃没少用他的心理学知识培养孩子。刚才见到珊珊，王鹏翔就知道他给女儿进行过专门的动作训练，小妹妹无论行走坐立姿势都很舒展。现在看来啊，萧雅玲教给女儿的东西更多。吃完饭，王鹏翔就把带来的疑问端了出来： 您和我父亲联手把中国武功的动作都编好了程序，可是中国武术界有句话，打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对于中国武术界传下来的功法，心理学有研究吗？ 一丝阴云从萧雅玲的脸上掠过，王鹏翔注意到了，但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这个吗？武术界一直流传着各种功法，内功、外功、轻功、硬功，有名字的就有几百种，我爸爸也记录到不少，所以我想问问心理学界有没有研究过这些？ 没有。 没有？哦，您是说外国心理学家吧？他们不研究内功很正常，中国心理学家也没研究过吗？这毕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啊。 没有。 那我父亲常年研究内功，他一定和您就这些现象交流过吧？ 你一定要听，